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我们之前讲过满眼龙婆的预言真相，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黄标并限制18岁以上观看。难道 YouTube 的审核人员认为满眼龙婆预言是真实存在的吗？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做破解预言真相的影片。不过这次要讲的是一个现在还没有答案的不解之谜，我想应该不会被黄标吧，就是法蒂玛的三个秘密。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知道，法蒂玛的三个秘密是指圣母玛利亚对葡萄牙法蒂玛的三位牧童，露西亚与她的表妹哈辛塔和表弟弗朗西斯科所告知的三个预言。他们声称在1917年5月至10月间见证了圣母显灵，其中的第一个、第二个秘密在1941年揭露，第三个未公开。虽然莱里亚教区主教命令他写下来交给教宗，但露西亚希望1960年揭露。他说这是因为他认为那时候秘密可更为清楚。后来露西亚把秘密交给了教宗，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所以1981年5月，澳洲籍的修士劫持了一架爱尔兰的客机，想以机上115名的乘客性命作为交换，要求罗马教廷公布法蒂玛的第三个秘密。那法蒂玛的第三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值得修士冒这种危险呢？法蒂玛的三个秘密可以算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当时的文宣有造假或夸大嫌疑的话，的确无法解释，可以算一次超自然现象。这件事发生在1917年的葡萄牙，当时的社会普遍相信有神的存在，并且在天主教的影响之下，有一天露西亚带着她的弟妹去放羊，就在他们经过一座山坡时，突然所有的羊都停止了活动，就像被冻结了一般。这时他们看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士走过来，他们立即跪在地上。白衣的女士让他们从现在起一直到10月13号为止，每月的13号按同一时间到这里，她有话要说。三个孩子回家后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说他们今天见到了天使，但他们的父母起初并不相信此事，因为实际上只有露西亚一人看到了天使，她的表妹哈辛塔只听到天使的声音，但表弟弗朗西斯科只听得见露西亚的声音，没有看到天使，也听不到天使的声音。虽然他们都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是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神迹会发生在个人面前，如果有天使应该所有人都可以看见才对。不过很快露西亚见到天使的事被传开了，很多人都半信半疑，所以到了第二个月13号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他们一起去到那个山坡，但去到现场的人没有看到天使，只是看到了露西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不过这件事成功引起了众人的好奇，所以去的人一次比一次多。露西亚在第二次见到白衣女人后告诉大家，白衣女人就是圣母玛利亚。因为这件事，教会还曾经找过露西亚问话。圣母在第二次显灵时曾说会带走哈辛塔及弗朗西斯科，结果他们分别在1919年、1920年相继去世。最神奇的一次是发生在露西亚他们最后一次与圣母见面，那次现场有50000人观看，当时也有一些新闻记者在场。最后露西亚突然转身对大家说，圣母说要在这个地方为他建造教堂，并从此阅读玫瑰经，一起祈求和平。紧接着他叫大家看向太阳，这时所有人都看向太阳，就在那一瞬间，很多人都看到了五彩的太阳。虽然大家看到的不太一样，但无疑是看到了神迹，很多人还下跪祈祷。从1917年5月至10月间，每月的13日，只有8月是19日。每到那天，圣母玛利亚都会在葡萄牙小村庄法蒂玛的三名牧童前显现圣灵，这件事被称为法蒂玛的奇迹。每次都会传达一些讯息，但7月13日那天传达的讯息，圣母却让露西亚先不要说。第一个秘密应该说是一个幻想，这个秘密只是展现了地狱的样貌。圣母向他们显示了似乎是在地下的广大火海，人类外形的恶灵与灵魂陷在其中，看起来像是燃烧中的透明炭块，全是漆黑色或像磨过的铜器般的颜色，沉浮在大火中。这个幻象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露西亚说，我们对仁慈圣母的感激恐怕永远无法完整表示，因为她已预先保证将我们带往天堂，否则我想我们会因恐惧而死。第二个秘密描述当时仍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会结束，并预言了天主如果持续被冒犯和俄国人不愿皈依，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来临。第二部分要求俄国必须奉献给圣母无玷圣心，之前展示了地狱的样貌，但如果大家都崇拜圣母的无玷之心，许多灵魂会被成就，而且会有和平，战争将会结束。但人们如果不停止冒犯天主，更糟的是会在庇护11世的任内发生。当见到夜晚被不知名的光所照亮，这就是 是天主将因罪恶惩罚世界的重大征兆，方式是战争、饥荒与对教会和教宗的迫害。整个第二个秘密与第一个秘密是紧密相连的，简单来说就是在恐吓苏联，如果不皈依圣母就会有第二次战争，如果顺从战争就会停止，人类可以得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如同圣母预言的一般，当时打得不可开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另一场可怕战争虽可以解释为西班牙内乱，但一般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1月25日的夜晚，西欧全域被一种异常的极光所照射，露西亚相信这就是圣母所谓的未知的光。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个秘密看似同时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激进血腥极端反基督的苏联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以及西方自由世界与苏联集团的冲突。不过有一些评论家指出，这个预言直到1941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后才发表。1927年露西亚看到幻象，显示第三个秘密在1960年以前不得公开。露西亚自从见过圣母后就具有看到未来的幻视能力，其中之一显示秘密与罗马教廷有关。在圣母第三次显身后不久，她看到的是教宗跪在一栋大屋子里的小桌前哭泣，屋外有很多人，他们拿石头丢她，咒骂她。莱里亚主教在1943年9月15日访问卧病在床的露西亚，建议她将秘密写下以免死后失传，后来又寄给她一封信，直接命令她将秘密记录下来。露西亚将封印着第三个秘密的信封在1944年6月送到莱里亚，然后一直到1957年送到罗马。当时还流传着一则谣言，教宗打开信件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据说内容是说西方世界的人已失去信仰，罗马教廷灭亡。最后第三个秘密在2000年6月26日对外公布，当时年迈的露西亚也在场。在之前所述两部分之后，在圣母左上方可以看见一位天使，左手持一把燃烧的剑，火焰看似可以燃烧整个世界，但在接触到圣母右手向他放射的光后就熄灭。天使以右手指向地，大声呐喊忏悔忏悔，然后在天主的无边之光内看见一位穿着白衣的主教与其他主教神父男女信徒正攀爬一座险峻的山，山顶有一座十字架。在抵达前，圣父经过一座大城时为他经过的尸体的灵魂祈祷，到达山顶后他跪在十字架下，一群士兵向他射击子弹与箭杀死了他，然后同样的方式主教神父男女信徒一个都死去。十字架下有两位天使，手里各拿一只水晶圣水勺，他们收集殉道者的鲜血洒向前往天主的灵魂。露西亚的手机中说道，这三个秘密是密切相关的，显然这第三个秘密也关系着地狱及战争。同时第二个秘密后部分是与俄罗斯有关的叙述，因此第三个秘密也可能提到俄罗斯。可是真实的第三个预言公开后，貌似是教廷的毁灭，难道最终无神论的俄罗斯会赢得胜利的意思吗？还是暗示罗马教廷违背天主的意思得到了惩罚？梵蒂冈发言人纳瓦罗表示，很明显身穿白袍正是卫教宗洛万保罗二世，露西亚也证实这正是教宗。而教宗在1981年5月13日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遭一名土耳其恐怖分子行刺，教宗相信是圣母显灵拨开了子弹，他才保住了性命。不过一些人对第三个预言的内容表示失望，他们说原本以为会预言一些惊天大事，因为之前所预言的都是影响世界的事，但这次公开的都是已发生的事。在2000年教廷公开法蒂玛第三个秘密之后，露西亚对外表示一切都已经公诸于世，再也没有任何秘密。2005年三个孩子中唯一还存活在世上的露西亚过世，她到离世之前除了向教宗写信说明真正的第三个秘密之外，都没有向任何人说明真正的第三个秘密是什么。但就在她临终时却说出了一句话，她说人们如果再不改过继续发动战争的话，地球就会被一颗跳动的太阳烧毁。说完之后她就离世了。随着露西亚的去世，这永远变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而且她临终前提到的跳动的太阳又让人联想起了50000人看到的五彩太阳的事。整件事的真实与否关键就在这里，那有没有人可以同时让数万人看到幻觉呢？当然这绝对不容易，但是正如我说，当年的人很多都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在中午时分大家围观期待着发生神迹，突然看向太阳可能会让眼睛看到一些幻觉。在这群人中只要有一部分人说看到了异样，在羊群效应下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也看到了，就算他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在接下来在媒体的渲染下就把一切都推向了神迹。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猜测，因为现在已经无法去求证这件事的真实性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